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好，欢迎翻翻嚟下一节嘅解围。咁头先讲咗一轮啦，个咨询啦，系咪？咁嗱，仲有啲咩要留意啊？如果阿莫欣，我哋要去跟进同埋查询嗰啲顾问公司啊。或者管理公司啊，或者是承建商啊，有啲咩嘢资料我哋可以知道噶？ 其实咧，啱啱即系嗰啲屋苑咧，而家咧好着重两个文件嘅，佢哋 系 第一个文件咧，就系有冇嗰个法律嘅诉讼。 OK。 第二个文件咧，就系佢哋嘅财务系咪稳健。 Okay。 即系呢两个文件咧，即系近期系即系其实 好多人讲嘅， 好多人讲啊，即系佢哋觉得咧有嗰、那個財務證明，佢哋就會覺得啊，如果佢財務穩健，佢哋咪唔需要呃我錢咯，咪唔會嚟圍我標咯。 呢、這個咪我哋啱啱入行嗰陣時嘅做法咯。我哋啱啱入行，即係盤古初開嘅時候， 即係都十年， 我 哋十幾年前， 我十幾廿年啦，即係就會覺得。啊，有呢个无法使用记录就啊呢间公司郑君子 系啦， 有咩上四位、上七位、下七位嗰啲 啊，好稳健啊， 好稳健财政啊，信得过，喂，佢呢啲好基本嘅啫， 系啦，即系现在佢哋更即系都系仍然系喺呢个状态里面，但系咧。我哋成日都提醒佢哋，特別係嗰個咩無法律訴訟記錄，都要就算佢有訴訟，都未必一定關嗰間公司事噶嘛。即係但係佢就淨係好話啊有同埋冇，同埋佢哋好在意嗰、那個嘅年份咯，即係佢幾多年啊？舊年有冇？前年有冇咁樣咯？ 我咁樣嘅 係咪啊？ 我覺得咧我哋自己見得太多， 係 所以咧，我哋對呢兩嘢冇乜感覺嘅。即系我听众或者观众，我哋两位咧，只会觉得呢个无法律诉讼记录，同埋嗰个 财务证明， 财务证明嗱，财务证明咩嚟咧？我讲解释俾大家听，大家少听咗财务证明，佢就可以问银行，就攞个证明，呢间公司长期嚟讲系个储蓄户口度储存住几多钱，而银行个讲法咧。就会是哦，佢平均六个位，六个位好少噶啦，六个位即系百万楼下啊嘛，系咪？如果佢有啲七个位嘅，就仲要话咩上七位下七位，上七位咧即系可能多过五百万，下七位少过五百万，平均咁计咁样，即系啲公司 keep 住有啲笔钱喺嗰个公司户口嗰度咁解，明白？咁即系话咧，听落去。佢咁樣咧，就真係可以，即係話佢有筆錢喺個裏邊啦。咁你咪自己聽下咯。你覺得裏邊有錢係好事定點樣啦？嗱，即係我幾樣嘢就破解咗呢件事啦。即係呢啲咧係有啲人諗出嚟，就說服大家有某啲公司係好掂噶啦。即係。我首先讲个我想用古仔讲，我举个古仔先。即系我哋老实商人，开烧腊店，卖叉烧，系咪？我哋就同手无欺嘅，啲叉烧做到一流一绝嘅吓，收费又合理。咁我哋咧就盈余咧，我哋 keep 住喺我哋呢间烧腊店度咧就有100万啦。咁假设，隔篱烧腊店作奸犯科。嫖赌饮吹，黄赌毒，乜都关佢事。佢啲叉烧又烂嘅，食坏人嘅，唔好食。但系佢因为做黄赌毒啊， 都有 佢个户口里面就有八位数字喎、啊。咁你就信佢财政稳健，我哋唔稳健就唔帮衬，我哋就帮衬咗佢。 咁你自己谂咯，有阵时啲嘢，即系冇所谓。我唔系话佢一定系咁， 嗯， 系咪？同埋仲有一样嘢噶，就算佢银行平均储存嘅额高过我都好， 嗯， 佢负债几多啊？你知唔知啊？有冇揸人钱啊？找晒数未啊？ 嗯， 找唔找数啊？一个人系咁唔找数就好多钱喺自己户口噶咯，系咪？喂，谂清楚大家，嗱，即系我见过好多，所以。即系我同阿五海咧头嗰年啊，我哋即系我嗱我跟师傅嘅时候头嗰年喂，切嗱嗱咧佢一定要有无法律诉讼记录，一定要有财务证明，点点点，系嘛？阿五海头嗰年都系咁噶， 系 嘛？即系大家咧，如果啲业主做呢样嘢咧，即系等于我哋头嗰年嘅功力嚟嘅啫， 系 咪？你要明白，有嗰个财务证明又如何？ 嗯。 是不是 嗯， 即是是不是代表人做得好呢？你记住一点，嗯，大家记住一点， 嗯， 那些公司的财务， 嗯， 当然重要啦，它要稳健啦， 嗯， 但是是不是就只是那个资料第一出去稳健，那我觉得未必是足够， 嗯， 是有些人设计这个准则出来等它好易交代的， 嗯， 是吧？它又不讲它负债多少， 嗯， 只是说它户口多少钱， 嗯， 借回来得不得的，啊 系啊，嗰日咧，我都听有一个好得意嘅业主即刻问：咁，我今日问财仔借咗，摆入户口，整完俾你。 唔系，嗱，佢又唔可以摆短期嘅，因为嗰个银行嗰个证明咧系一个即系平均数嚟嘅。 系啦，咁所以嗰，那个即系其实啲业主都会去就住呢啲，会就算佢交俾我哋， 嗯， 啊，都系未必有用嘅，可能佢都系问财仔借嘅啫，即系业主都开始有啲。 咪有啲进化嘅， 系啦，有啲进步， 有进化嘅， 有啲进步。 即系其实大家，系要成件事去睇咯， 系啊， 系嘛，咁冇所谓噶。呢，个资料攞翻嚟，我哋都建议攞翻嚟噶，照睇， 系啊， 系嘛，即系要俾个财务稳健啲出嚟， 系 嘛。咁因为大家咧都唔存在住咧，佢哋呢个行头如果做承建商嗰啲咧，其实佢操作系咁噶嘛，佢做晒嘢，跟住就佢需要问你攞钱咯，系咪？咁佢自己又冇钱，其实唔好关你事，系嘛？即系买料一定系些嘅， 嗯， 系嘛？同埋啲料系好平嘅，同埋啲料即系如果真系做建筑嗰啲咧，成个工程费料可能占顶多两三成嘅钱， 嗯， 系咪？ 人工贵啊， 人工贵啊嘛，咁，人工佢又拖住嘅有阵时。 嗯， 系嘛？咁佢咪最多有笔人工嘅营运啫嘛。 嗯， 所以你见佢好多时都系做个做法都系咁噶，做嗰啲买料嘅嘢先 cam 晒啲买料钱，跟住就，其实佢又即系佢自己有做生意嘅方法噶啦。 系佢哋系咯，自己有 系嘛？即系咪揾到你笨？咁呢个真系大家要考虑一下咯。所以变咗，我哋自己喺成个咨询过程里边，我哋会有一个相对吓，等大家有个。準備的方法，就是第一，你要的資料是齊全是準確，讓大家呢都齊備的資料，這個資料我覺得重要的， 同意是 吧？那除了拿這些資料之外呢，我覺得考慮去實地視察是重要的， 同意 是重要的， 是啊。 那你當然你沒可能帶了整班業主一起去的旅行團，這樣不可能的了。那你最多都是指出佢最近做嗰五间大厦边度咯，系嘛，咪等啲人去睇下咯。 系咯，同埋有啲会就算有啲业主去唔到都好咧，即系如果啲法团嘅委员有去咧，佢都会影几张相。 哦，唔系，我建议自己去好啊， 系咪啊？ 咩法团影张嚟去话你影靓嗰度嘅，你唔影肉酸嗰度咁。 即系有啲法团委员都做。 我觉得大家自己最好，但即系大家影咗相 share， 你肯睇人哋 share 嗰啲冇问题。 系。 咁但系我觉得永远都。最紧要就系自己肯去睇，咪自己睇咯。好多嘢你自己唔肯去睇，你唔好指人哋，到人哋话俾你听，你又唔信，咁有咩办法？系咪先？即系咨询啊嘛，我讲紧系咪？咁所以呢啲咨询咧，就真系最紧要就系透明度，即系讲透明啦，同埋有统一嘅资料啦。嗱，第三咧就系、是、我唔建议有一啲相对小规模嘅面试嘅。就算场地的问题安排不到呢，我都建议呢，其实法团就算可能他说、我今次想委员见了先，但我不同意这种做法的。我觉得就算委员见了一次呢，你都要讲明 歡迎業主嚟睇嘅。不過你咪睇個場地限制咯。 嗯、 如果個場地真係只能到兩三個人嚟嘅，你咪話喂兩三個人嚟到咯，嗯、多得滯就坐唔落，咁即係真係坐唔落冇辦法噶嘛。係咪？即係我都唔希望大家有個設咗個限制，就話誒、嗯、一定。 淨係委員先見， 淨委員先見，我唔同意呢種做法。 係 ，OK， 任何有機會接觸到投標者嘅、 嗯， 都應該讓全體業主有機會參與。係 啊 ，OK， 嗱呢個就係原則。嗱，我哋講啲好原則性嘅嘢。 嗯 ，OK， 即係你話點評邊間咧？真係我真係好大鑊嘅。好多人咧，我同你都接觸㗎啦。係 ，send 個 WhatsApp 嚟。嗯、一至四十间 啊，边间好？ 俾 number 我得啦， 好似买六合彩咁。 喂，大佬，嗱，即系今日要讲出呢件事啊，大佬。 嗯，系。 嗱，第一，我可以话俾你听，其实我去跟咁多屋苑咧， 嗯， 冇乜边间管理公司、顾问公司、承建商未俾我哋闹过噶。 嗯， 冇乜嘅真系。 嗯， 真系冇乜噶。 嗯， 即系亦都有一啲承建商。或者有啲顧問公司，佢某啲屋苑做得好， 嗯、 某啲屋做得差， 嗯、 甚至有啲佢做到好大鑊嗰啲，即係出咗事嗰啲，嚇、 嗯、 佢、啊、某啲地方度佢做得好嘅， 係啊。 咁所以我成日都話我睇翻啲資料係個、嗯、其實個情況咩咧？ 嗯， 總之個即係嗱，有啲好差嘅臭名遠播，嚇嘅承辦商好顧問公司好， 嗯， 佢某啲屋做得好咧， 嗯， 大家參考一下。 嗯、 有两个原因做得好的、 嗯、 第一原因呢就是那个法团呢是很齐心去监督住 的。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相对收的价钱呢是一个合理而够做的价钱。 嗯 就是小顾问啊。 即是不是超低价。 即是他不是收你一两万元看整个工程、嗯、他可能都收你一个很相对可能几十万的数去看整个工程。 嗯。 那他够做你又看住我、嗯、我不用找你笨咯。 嗯。 是不是我成日都比喻臭仔咁嘅啫。 嗯。 任何一个小朋友呢都有机会中状元、 嗯、 都有机会冧班嘅。 嗯。 佢冧班定中状元呢就唔係淨係睇佢读边间学校嘅。 嗯。 亦都唔係睇佢用边本练习嘅。 嗯。 而家呢啲业主就好似啲家长问我哋喂阿庄 Sir, 做边本练习就考第一啊。即是你问我揀哪个顾问公司没事、 嗯、 其实你等于问我做哪本练习就考第一而已、 嗯、 是不是你会不会你作为家长你会不会问这个问题先、 嗯、 你不会嘛你会是怎样 我只会相信呢通常考第一或者中状元那些的学生呢、 嗯、 起码家里都有监察的。 嗯 是不是我不觉得有个人你不监察他。 他很自发。 他自发性会中了状元给你看突然说、哎、你中状元啊。即是阿妈打打黑牌日日、哎、打麻将不理个仔的、 哎。 突然间阿妈我考十个 A 啊咁样日日冇十个 A 啦而家我全部五星星啊咁样。 我做咗状元啊。 我做咗状元啊咁样。咁样。哦咁样。哎碰咁样。即是你不会这样。 不是应该是爱食啊那下。 你不会这样。即系呢个系好奇怪的现象、 嗯， 所以大家问我哋呢、這个真系，即系我觉得你即系、嗯、亦都系我哋喺整个你哋投标过程里面，唔系咁锐意去将嗰啲资料俾你哋嘅原因啊嘛。 嗯， 你见我哋讲经常都系讲个价钱嘅问题， 系 监察嘅问题，系呢两个好紧要噶。 呢系啊， 你。你就算我俾你揾到间、 嗯、 政府用嘅，叻、 嗯、 到不得了嘅，又如何啊？你唔去监察， 嗯， 系咪？你个价钱都唔够，佢焗住要揾你笨。 嗯， 一个工程或者一个监察，佢要收呢个特定有利润嘅费用先得噶嘛？ 系， 佢都赚唔到你钱，佢要有咩办法咧？唯有揾你笨咯。 嗯， 揾你笨方法包括围标啊。系，系咪？即系大家要明白呢个道理，即系咧。呢两个礼拜发生嘅事咧，即系一定要令我同吴汉咧有感而发咧。今日都要讲呢个 topic，、嗯、即系等大家知道咧。喂，其实我哋好似讲完几十集之后咧、嗯，又从头嚟过咁样，嗯、即系大家好似挂住一啲好点、 嗯、 啊，好、嗯、好技术性嘅位置， 嗯 啊，你用呢个品牌你就得噶啦， 嗯 啊。 即系 LV 个袋一定靓过啲山寨版嘅、山寨厂嘅。咁设计嘅嘢系嘛？有一定嘅咩？一定系名牌子嘅、啊、一定设计得靓过啲细牌子嘅咩？ 同埋设计之余，仲要有用料咧。 个问题，个问题就系你有冇监察住、冇监督住件事啫嘛？我觉得，所以嗱，大家。即系用我觉得个比喻都好好噶啦，你用臭仔教小朋友读书个方式嚟讲，系嘛？即系呢个好重要嘅，即系唔好再净系停留响搵啲咩名牌，搵啲乜嘢好嘅练习啦。当然，你又搵间名牌学校俾佢读，你又俾啲好嘅练习佢读，然之后你又有监督住佢，而你又交足学费嘅话咧， 成件事就好 咁，你成件事好嘅机会咪好大咯， 系啦。 你好嘅機會咪好大咯，係嘛？咁即嗰啲係嗰啲都重要嘅。不過，如果個前提就係你揀到間未木嗱，我唔會話佢冇發生過事㗎。你揀到間未發生過事嘅公司，跟住你唔去監察佢，你又俾唔夠價錢佢，佢唔揾你笨，你話俾我聽，係咪？你唔睇住佢，佢又收唔夠價錢，跟住佢唔揾你笨我。系嘛？嗰间可能系叫博爱啊、东华三院啊、人济咯， 系 做善事噶咯，系咪先？即系冇可能，唔好即系大家即系听得成债， 系 咪？阿细良成同我讲，佢啲观众层系知识分子嚟噶嘛，系咪？即系我都期望大家系明白呢个道理噶嘛，系咪？好唔好啊？即系呢个我觉得最重要啦，所以唔好咁拘泥，究竟佢咩？即系。个往绩系咪事实？我都要衡量。佢系出咗大件事嘅，我梗系话俾你听啦。 系啊， 但系我证明唔到佢系关佢事嘅，我话唔到俾你听啊！你希望大家明白啊，系嘛？我话唔到俾你听啊嘛，希望大家明白咯，系咪？咁而家嗱又讲啦，咁啊，如果阿郑若骅帮佢搞僭建嗰啲公司，系咪唔用啊？系咪？或者啊，佢老公啊，简生啊？唔知咩生啦吓，咁啊潘生啊，有关嘅公司系咪又信唔过啊？我唔可以咁讲噶，佢出咗个错误，跟住系咪连带埋佢嘅公司都唔应该信？系嘛？唔应该咁噶，系嘛？即系呢个大家要谂一谂，因为我哋一个即系讲道理嘅团体嚟，我哋唔能够唔讲道理，系嘛？嗱，咁啊，讲完咨询呢啲咧就嗱，仲有啲咨询方法嘅。就 系 做问卷， 系 嗱做问卷咧，首先第一样我要解释俾大家听咧，个问卷就冇法律效用嘅，你可以作为参考，而问卷咧，我哋成日都提议咧，大家真系可以列一啲大家关注点啦， 系 最紧要就系连一般业主佢唔系好多你大厦管理嘅嘢，佢都睇得明嘅， 系啊。 咁呢个为之最紧要啊！即系你唔好曲高我寡，写啲好专业嘅名词上到，真系好兴噶。我发觉好兴噶，即系我见嗰啲问卷咧， 系点嘅咧？ 发癫啊！十几张纸啊，系满咗嘅 A4 纸， 但系 即系有成七啊几条噶。我见过啲 咁详尽啊，个问卷， 佢仲要 问得好仔细，应该 唔系仔唔仔细，系唔容易明咯。唔容易明咯， 嗰啲维修嘅问卷嚟嘅， 系啊，咁所以咧，呢个就都几大镬嘅，我觉得吓，咁啊，即系你想要写得清楚咗，同埋咧，你问嘅问题咧，最好系容易取得一个结论嘅，即系如果你问嗰样嘢，打表达完个意见，跟住你整理唔到啲结果翻嚟嘅，冇结论咁，你问嚟做乜咧？系咪？即系呢个有结论咯，系嘛？咁除咗呢几样嘢之外咧，即系我觉得咨询个意见嘅时候咧，系要有即系特别系开咨询会嘅时候啊，都有一啲安排嘅，就系俾人嚟讲啦。譬如我琴晚开个会都系咁嘅，我琴晚开个会咧就讲个管理费嘅啲咨询。咁管理费其实最紧要咨询就咩咧？就 系 嗰个开支，大家同唔同意啫嘛？同意咗个开支，咁大家就跟嗰个开支嚟收管理费噶啦嘛？系咪？咁啊。个安排就系其实佢开咗好大型嘅咨询会噶啦， 即系开过次噶啦， 系啊，好大型噶啦，有成百几二百人嚟听噶啦，即系七百人嘅屋苑，七百户屋苑有成百几二百人嚟听，咁啊，佢个情况就系住宅嗰方面咧就冇乜问题嘅， 咁啊，係商場停車場嗰啲咧，就有啲嘢其實都唔係有問題，係唔係好明要問清楚。 嗯， 咁其實做咗諮詢之後咧，就都發覺其實管理公司準備嗰個計算方式咧都有啲問題嘅。 嗯， 即係有啲手文之誤啦，可能就有啲、 打錯， 因為佢屋苑嗰個管理費分擔方法咧，係我見過咁多份裏邊咧， 係 我見過最複雜噶啦。 嗯。 即係好複雜。首先，即係我簡單講啦，大家，即係我唔希望大家覺得作為分你咪低能啊，管理費都好複雜。 咪就係加咁多 percent 咯。 唔係㗎，嗱，首先佢屋苑咧本身就冇跟公契，咁一就跟公契。 嗯。 而個公契裏邊咧就要將嗰個屋苑分到四盤帳。 嗯。 一盤係住宅，一盤係商場，一盤係停車場，一盤係公用部分。 嗯。 四盤帳。 嗯。 咁好啦。咁住宅冇乜问题嘅，住宅好简单嘅，因为全部住宅咧划一份数嘅。 系。 咁所有住宅嗰部分，住宅部分就要俾咩咧？住宅就俾住宅加公用咯。 嗯，系。 咁而商场俾咩咧？就商场加公用咯。 嗯。 咁而停车场就停车场加公用咯，咁样俾法咯。 嗯嗯嗯。 咁好啦，咁最大问题就系咧，公用嗰度点样分啊？ 嗯。 公用嗰度咧就要用呢三组嘅份数嚟分配落去。 嗯， 即系停车场有个份数， 嗯， 商场有份数， 嗯， 住宅有份数分咗落去， 嗯， 然之后咧，咁好啦，以住宅为例简单啦，你揸住自己要俾嗰份， 嗯， 再加你分摊咗公用嗰部分， 嗯， 然之后咧，你有每户有个份数系相同嘅，佢个份数相同嘅，咁其实好简单啦，咁啊，你咪俾个百分比咯，咪搞掂咯，但系最麻烦系商场， 嗯， 商场先我讲啦嘛， 嗯， 佢会将公用部分咧，就用份数摆落去啦嘛，系咪？咁会有份数咯。 嗯， 跟住停车场自己俾嗰啲咧， 嗯， 系用停车场嘅面积嚟到做比较。 嗯， 商场用面积啊，商场面积啊，即系咧 个铺 商场自己分摊嘅部分， 嗯， 就以互相嘅面积嚟做比例。 嗯，咁即系我铺大啲就俾多啲咯。系咪啊？ 系。是但是还要加上用那个公用部分的份数摆下去。 嗯。 所以条数变得很复杂了。 嗯。 它大概有200几个铺啦。 嗯。 每个铺都不同面积。但是最大问题就是什么呢？没人知道面积是什么。这个烦嘛。这个烦嘛。所以你说是不是复杂啊？你听我讲几分钟啊大佬。是不是？所以商场的人你咪就是他们问得很合理的，就是要问的。系咪？咁啊，解釋咗一輪咯。咁我覺得都 OK 啊，係嘛？咁但係呢個咧，我就要批評嗰間管理公司啦。 嗯。 嗱，佢爭我啲嘢未俾我嘅。佢今日如果肯出嗰啲文件咧，我就唔開佢名。 啊。 如果佢今日出唔到咧，我下個禮拜開佢名。 好。 OK。 即係管下佢。 因為管理公司從中作緊。 嗯。點解？ 啲商場業主向佢查詢問題。 嗯。 佢唔話俾法團聽。跟住，但系佢就覆过业主， 嗯， 话法团未覆佢。嗱，呢啲管理公司好扑街噶， 嗯， 即系左右门，最好你哋打交啊，你哋嘈啊，咁、我又唔好彩， 啊遇着你， 唔系遇着我，即系个业主嚟，因为我哋有开咨询会啊嘛， 系 嗰啲业主咪直接问咯， 嗯， 佢一问啲委员，咁究竟系咪我可唔可以攞啲文件啊？嗯，我同啲委员二话不说，咁就可以攞啦，乜都可以攞。 系啊， 连方程式攞得，我攞得，梗系攞得啦。连个 Excel 表攞得，梗系学攞得啦。嗱，呢个就系我哋节目开头讲嘅嘢。 嗯， 只要你个立场咧， 嗯， 系乜嘢都可以让业主透明度去攞嘅， 系 嗰啲管理公司攞你唔可噶。 嗯， 俾啊，我话俾啊，有咩唔俾得你睇啫？ 系 系嘛，即系再有嘢，琴日我批评咧，白痴到不得了嘅。 啊， 即系呢个真系，我觉得几好笑。 啊。 我原本叫佢咧， 嗯， 就即系你咪，因为商场嗰部好复杂啊嘛， 嗯，系啊， 咁我话喂，咁你咪做个表出嚟， 嗯， 一号铺俾几多，二号铺俾几多，有表啊嘛， 系啊， 将个表派晒俾商场咪得咯， 嗯，系啊， 啱先， 咁样清晰啦， 系啊， 佢冇 嗰啲所谓自称精英嘅人咧， 啊， 即系佢自己感觉系精英嚟噶，嗰个经理好离谱嘅， 嗯， 我知有睇，我系玩你嘅，佢咧 啊。 是竟然将100个单位出100封信， 个别 每封信只是话俾嗰个单位听你俾几多管理费，你话系咪弱智啊？ 嗯， 系咪？我形容呢种系弱智嘅行为，点解呢？ 嗯， 最后佢派错咗嘛？ 你明唔明啊？你一百封信就要对翻号入座噶嘛？一号铺俾一号，二号俾二号嘛？你派错，你派错， 嗯， 即系你做到你派啱，我都唔话你弱智。其实你做好一个表。佢咪自己睇咯，顶系咪先？ 但系佢自己会揾到自己 的，佢只揾到自己噶嘛，同埋唔绝对住唔俾人知啊！而家咪个个嚟嘈咯，喂，你净系要我俾呢个数，喂，咁人哋俾几多少我又唔知道，公唔公道嘅你？ 嗯， 咁啊嘛，而家大佬啊，系咪弱智噶你啊？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好离谱喎！喂、嗯，呢啲咨询真系做来做把鬼咩？ 嗯， 做不过。收尾解决咗个问题咧，就 系 好彩冇派晒啫，因为计错数。 哦， 咁而家法团咧上个礼拜咧同我咧， 嗯， 就即系主要法团啲人计啦，我帮手望一望眼啦，系咪？我冇办法帮佢计啫，系咪先？咁啊，计啱咗一条数出嚟。 嗯， 咁咁而家即将就会再去处理。 嗯、 所以呢啲嘅咨询咧系要好紧要去做，同埋即系法例规定你要张贴个预算出嚟14天噶嘛。 系、 你预算错咧。嚟挑战你咧就好烦嘅， 系 嘛？所以即系咨询工作， 嗯， 点样去做好佢？ 嗯， 同埋其实我哋今日呢个咨询工作咧， 嗯， 我都借呢个题目咧， 嗯， 希望啲业主喺咨询过程里边 多啲参与， 系你点样听个咨询先 系 啱？系咪净系听？即系咧要闹人就好容易嘅啫，要闹人博掌声都好容易嘅啫， 嗯， 要闹得啱咧就好难啦， 嗯 ，OK， 所以话我同阿武呢几日。呢几个礼拜经历嘅嗰啲人嘈冤巴闭嗰啲咧，我都唔系好觉佢闹得啱嘅 ，OK， 即系但系我体谅佢哋嘅，我体谅佢哋怒气嘅， 系 咪？但系我唔觉佢闹得好啱嘅 ，OK， 咁、 嗯、 我希望咧，即系我哋始终个节目系帮大家解围，就唔系制造时端。嗱、 嗯， 我同武汉咧有个好清楚嘅立场嘅，我哋为大家解决问题嘅，唔系为大家嚟制造问题嘅、 嗯。 所以一般法团咧，如果我哋去到嘅时候咧。唔敢话同你解决晒啲问题， 嗯， 起码你问题会少咗先， 系 ，OK， 呢个就是我哋原则，好嘛？咁、嗯、啊，下个礼拜就系新年前，农历新年前嘅 last 一集系嘛？农历新年前 唔系，应该仲有一集嘅， 我仲有两集嘅，我 应该仲有两集。 我哋有啲，我约紧，我哋预告啲，我约紧个咩虫蚁专家。即系防虫蚁专家嚟到同大家分享一下，喺大厦度点样去到防虫蚁啊？咁啊，我之前你开幕嗰时约咗阿 Peter Leung 啊，咁啊，咁我再接触下佢，咁啊，咁啊，到时即系我睇下可唔可以图文并茂咁样同大家分享一下点样去 佢治理啲虫。唔系我见过佢攞啲标。有嗰時做個嘉年華有啲標本，也真係有啲嚇親。 我摸上嚟係嘛，唔使摸上嚟啦，啲相咪得咯。喂，佢攞啲標本上嚟做咩啊？ 因為我嗰次真係嚇親，係因為只老鼠嘅標本。 係、哎、你最驚老鼠， 真係好驚嘅啫。 你唔好俾啲對手知你驚老鼠先得㗎。 下次可能佢揾米奇老鼠同我算啦。 哦，希望係同我合啦，好啦，下集見啦，拜拜。好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咁究竟點樣睇住自己嘅荷包呢？睇解圍，我哋幫到你。